8岁嘅新香港人啊，喺将军澳偷咗3000多蚊嘢，发现原来仲有一个惯犯嚟添。哇！呢个真系新香港人嘅骄傲啊！8岁就偷嘢啦，咁再发展落去真系唔知道会做啲乜嘢。我系强国新环者阿 Win。 好啦，中国首个正式嘅太空实验室啦，天宫二号咧喺中秋夜咧就喺发射啦，咁样样准备进入呢个预定轨道，嗱就为中国载人呢个航天工程咧翻开新嘅一页。咁咧新闻咧就日日咁讲啦。好啦，咁究竟嗰新嘅一页系啲咩呢？我谂我同你都未必知啊，同你有咩关系呢？我谂我同你都系未必知。究竟咩叫成功对接呢？嗱，纸咧我就识对接。好啦，咁睇嚟咧，科技呢啲嘢咧，我真系识条铁啦。我系强国新环者白奇。 北京马拉松咧上个礼拜顺利举行，哇！原来上面有个历史悠久嘅传统，叫做尿红墙啊。话因为大会起点洗手间严重不足所致，系咪真系好多人参加呢？3万多人啦、啊。搞到起点附近区域咧充满住尿尿味，咦？原来强国终于有自己嘅马拉松嘅传统啦！呢个系北京 style， 原来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呢个强国 新环者啊！ 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啱啱啊 MJ 应该系福建出差啊， 系啊， 嘢就厦门， 系啊，啱啱赶一次喺个风未登陆之前翻到嚟。 我仲谂住你可以喺厦门过中秋喎， 我有啲担心啊。 咦，讲喺厦门其实。有几多嘢玩嘅？厦门有一个传统嘅薄饼习俗啊，就 系 中秋嘅。 啊，呢、這个系 啊，其实我当其时介绍 MJ， 因为佢哋咧包括去商场买嘢啊，或者其实我介绍你行中山道步行街、啊，你可能都会见到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去药房买嘢咧，佢嗰个薄饼，所谓薄饼系咩？我初头以为系咪 pizza 咧？薄饼 赌博个薄系啦，月饼个饼 系。 白奇知唔知呢个？ 我听过，我听过呢个， 我系真系今次先知嘅。 系啦，佢个玩法其实系摇六粒色， 六粒色 系啦，粒色咧应该最大，我冇记错，好似系全部都系一。 唔系，有啲组合嘅我睇咗啦。唔知4个4、2个1咁样系 状元定系有乜嘢噶？ 6个1都大嘅，系啦。咁跟住点解 4个1、2个4啊？系 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嘅组合嘅，有唔同组合，好似有啲似排九嗰啲咧。 系 点样嘅组合就系赢咁样嘅。 系 咁佢话咧，当地原嚟。即系有个咁样嘅讲法，就话、啊、我哋年可以唔过，团圆饭可以唔食，饼一定要薄噶啦，咁样。所以当地咧，系咪净系厦门嘅啫？ 厦门啦，或者闽南地方啦， 先至特别关注呢一个薄饼嘅，咁就全城喺度玩呢个游戏。 系都几得意嘅。其实点讲咧？因为福建省咧，未必都好大嘅，咁佢未必可能全省睇。你问到系咪净系厦门咧？因为或者其实主要闽南地方，当你去到福州啊，或者已经去到闽北嗰边咧，即系宁德。啊！啲就少啦，已经系好淡化啦。 OK， 咁我嗰日搭的士啦，就问佢：咦，呢个薄饼系点样嚟噶？咁佢话点样玩噶？我系一个外来人，点样玩噶？其实就难啲嘅。佢话通常系一啲公司啦，好似一啲 annual dinner 咁样咧。大家就公司老板攞3000蚊出嚟，攞8000蚊出嚟，咁大家员工喺度择色仔啦。咁通常由大至细都有噶啦，最细咧都有个月饼嘅，所以叫薄饼吓，最少薄个月饼翻屋企啦，就叫咁样嘅意思。咁最大又可能系8000蚊咁样啦，赢嗰、那个。咁咧可以玩到好劲嘅，玩到又有车又有楼咁样。佢话系点咧？佢话譬如呢个公司，譬如今日汇丰嗰边有个人系汇丰嘅薄饼王咁样吓，咁啊中银有个薄饼王吓，海洋公园有个薄饼王，咁呢啲人咧又出嚟再薄过一次，咁啊会有当地会有啲我问啲汽车啲楼点样嚟，佢话当地啲 sponsor 咯，系啊，嗰啲汽车嘅品牌咪供应出嚟咯， 系 可能今而家香港嘅话 ，Apple 又攞 iPhone 7出嚟薄啊，咁大家攞啲好多礼物。咁所以会有人博到车，有人博到楼啊，几得意！ 佢哋搞呢啲 event 咧，即系已经我觉得系搞得几成功嘅。但系我哋睇紧讨论咧，即系大家可能以为，薄饼系咪会一个好好嘅技术？其实讲穿啊，只不过系扎色啫嘛， 攞六粒色扎， 纯运气。如果唔系，可能啲听众以为哇，会唔会系真系可以系成为奥运嘅一个项目嚟咧？即系完全系纯运气咯。 但系几得意嘅。 系啊，除咗薄饼之外咧，其实厦门都几多嘢玩嘅。即系譬如我一路建议你去嘅。鼓浪屿啦， 系啊，冇唔够时间啊。 系因为鼓浪屿，我觉得喺厦门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先撇开佢嗰啲咩历史嘅背景啦。即系作为欣赏风景咧，我都觉得系可以值得 去参观下。 应该系嘅，好出名。我见周围都有鼓浪屿嘅纪念品卖噶啦。 系系系， 有好多唔知嗰啲特色嘅摆设啊啲咁样嘅。 嗯， 系啊。 其实当年我第一次接触鼓浪屿嗰种时候，点解叫鼓浪屿咧？因为佢嗰个应该系大屿山个屿字嚟嘅。 系系系， 系啊。因为如果普通话应该系鼓浪屿，咁所以就有啲奇怪。不过如果听众即系下次去开厦门有机会，我都建议大家去睇下，因为你好浪费嗰个 MJ， 你又去中山道步行街，其实嗰个鼓浪屿嗰个码头咧，佢哋叫轮渡啦，就 exactly 就喺中山道步行街嘅对面，系啦，行过去。 我惊死啊嘛，我惊我要赶出机场啊，我提咗三个几钟出机场，惊死翻唔到嚟，翻唔到嚟，我真系去过鼓浪屿，同埋咧，我唔知系咪净系厦门咧，我喺嗰度。见到好多珠宝金店啦，香港当然有珠宝金店啦，嗰度都有嘅。咁但系佢每一个珠宝金店咧，出边咧都有一啲贝壳啊，喺度话俾人哋咧即刻开嚟攞珍珠，系啦。咁啊话唔知买三粒咧就送条链咁样，系我初初谂紧冇理由好唔 match 噶嘛，你无端端一个卖珠宝嘅一个店铺出边有个海鲜咁样嘅一个兜喺度卖，原嚟就 系 卖珍珠咯。喺旁我有冇喺其他嘅城市度？ 冇， 咁可能系厦门特色嚟嘅呢个。 每个地方都有啲类似嘅特色噶啦。不过咧讲开个旅游景点啦，或者可以讲多少少啦，因为其实。我哋三个都同好多强国人一起即系去个旅行又好，或者去日本旅行啊，都见到好多强国嘅旅行者。咁其实大家咧，即系点讲？最近呢几年啦，喺网上面啊，或者媒体啊，都听到好多强国旅行嘅不文明啦，包括喺鼓浪屿，我见到好多啲垃圾满地摆啊，中山道步行街你都见到，已经算好啲噶啦， 好啲。 不过呢、這个点讲咧，同强国人啊，同国内人一齐旅行咧，真系有好多地方或者好多笑料嘅，其实都即系包括埃及金字塔黑字啊，周围大小便啊，呢啲都唔好讲咯。 系啦，咁即系大家咧就可能喺即系好多新闻啦，或者好似头先阿 Win 咁讲啦，喺网络上边咧会见到，咦喂，啲强国人去即系去旅行去玩嗰阵时咁搞笑嘅，又或者即系讲得衰少少，好似咁野蛮咁嘅咧咁样样。咁咧其实咧我哋即系。我哋三个都有啲经历嘅，咁样就系咪真系咁样样咧？咁又未必系嘅，其实真系。但系咧，即系可能就即系始终咧，即系强国人去旅行呢样嘢，其实即系真系话，即系甚至尤其是去国外呢个旅行咧，其实应该都系近呢十年八载都未必有啊，即系可能近呢几年先开始盛行。咁所以咧，就好多事情咧都我哋嘅眼中会觉得好奇怪，或者吓乜你去旅行去到咁嘅？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是。讲紧话咧，我嗰阵时同个呢个强国旅行团去呢个泰国旅行， 系 咁咧，我成程我嘅感觉咧，好似我去咗中国咁样，系啦，即系点解会去中国咁样样咧？ 吓 就唔知点解啦，一落机食。第一餐饭我已经喺度食干炒牛河啦，系啦，即系 全程中餐啦， 全程中餐啦。咁跟住去泰国，咁大家可能即系阳光与海滩啦。咁我都有去阳光与海滩我哋。咁但系咧，我就即系我当去个海滩，咁我谂住去换套衫，又或者讲紧话去个厕所嘅时候咧，我惊觉咦，点解个海滩嗰啲小卖部或者洗手间系？冇泰文嘅，点解全部写简体字嘅？我咪去错海南岛啊！系啊，即系呢啲好奇，即系佢都当然啦，即系都明白好多，尤其是泰国呢旅游国家咧，就特别真系我就翻中国游客。咁但系咧，偏偏中国游客咧，就我哋至少我哋接触过嗰啲啦。好多时候又要去翻嗰啲， 跟团嘅， 嗰个系团嚟嘅， 系啦，嗰啲团系去嗰啲地方，嗰啲地方系专门接待中国游客噶啦，好明显。 系啊，咁佢哋就啊，真系哇，全部。真系好似翻咗大陆冇分别咁样咯。 记得我十几年前咧，就当时就唔系话同一啲国内嘅同胞啦一齐旅行嘅，我就系去芭提雅珊瑚岛啊。咁咧见到咧。因为啱啱嗰阵就开始先涌现一啲话大陆人去芭提雅旅行喺珊瑚岛，即系会发现嗰阵嘅奇景咧，系啲女士咧系唔需要泳衣嘅，就咁一个花底裤咁样就跳落水噶啦。即系啲人咧仲好奇怪嘅，当年话喺珊瑚岛咧着晒恤衫啊、西装打晒呔咁样嘅，因为你一落船要牵涉有一个涉水嘅过程啊嘛，咁即系着皮鞋咁样嚟噶，啲 即系呢个系真系可能真系文化差异咯。 佢哋当时即系呢度又帮佢讲少少啦。当然可能真系资讯太唔发达啦，佢哋好似真系未见过世面咁样啦，好似真系大乡里出醒噶啦呢啲感觉，就系咯，点会着恤衫西装去海滩嘅啫？ 不过咧，感觉咧而家系真系文明咗嘅，即系有我，譬如好似我上年同一班强国人去杜拜啊，或者去亦都去过马来西亚，同佢哋即系如果同啲经理或者后生一啲啦，即系又开始有出过门嗰啲咧，就已经开始文明咗，遵守翻人哋嗰个 规矩， 开始明啦， 系啦，即系可能真系教育有关系咯。但如果你话去到一啲，即系始终中国呢个城市呢个国家咧，好有个讲法就系咩都缺，就人口不缺。咁啊，始终太多人，可能有啲可能乡下即系未出过，嗰啲就真系会搞好大笑话咯。 系，即系要教育嘅。我记得唔知边个关口，唔记得系咪深圳关定皇岗关，都有一个标语出咗嚟啦，就话我哋出去旅行咧，大家要文明啲啦， 文明旅游 系啦，文明旅游啦，系啦，同埋而家好似有一啲中国嘅政府机构，真系有一个叫做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咁样噶嘛，系啦，如果你去到做啲不文明嘅行为咧，会俾人记录在案，咁啊咁样嚟教育佢哋噶嘛，要 系 啊，但系都依然都系有啦，啱啱上个礼拜一个新鲜滚热辣嘅， 系 其实呢单新闻咧，我记得喺外国唔系未发生过，咁但系喺中。中国度出现， 好似系咪喺个教会里边啊？ 我想讲呢个咧系人肉拦机啊！ 吓， 嗰个佢嗰个人咧，佢系点样咧？佢系佢自己上唔到飞机 吓，人肉拦机 系啦，系啊，自己上唔到飞机，咁啊两公婆咁样，咁跟住咧嗰个老婆咧就唔知点解可以冲咗出去嗰个机场嘅跑道嗰度，系啦，就自己坐咗喺个飞机车嘅底下嗰度，就话我唔俾走，全飞机都唔俾走啊！系呢个系发生喺北京首都喎， 真係好怀疑佢點樣可以落到跑道。 咁跟住嗰个老公就相对理智啲㗎啦，佢就淨係喺度同啲保安人员理论，就话俾我哋相机啦，如果咪搞隔离我老婆癫㗎。咁跟住啲人即係可以佢哋感觉上俾人哋感觉上啦，佢真係有一种好似唔係咁讲道理嗰种嘅一个形象喺度。咁同埋就有啲網民咧，而家中國網民開始都識深入分析噶啦。佢話呢個其實就係好多時中國社會入邊啦，我哋好多時就為咗達到個目的不擇手段，喺我哋慣常生活的地方，我都係咁做。咁所以我一遇到一啲事情咧，係會達到目的嘅時候，都係一樣咁嘅諗法咯。哦，咁我就攔住飛機啦，冇飛咗，大家都咁樣攬炒啦。 系啦，头先 MJ 讲咧，即系可能有少少负面啦。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咧，就未必全是负面嘅。咁就我又唔可以话系正面，只不过啲特性啊，即系我会觉得始终例如啊，讲紧话我跟过即系好多唔同强国嘅团或者即系同强国嘅朋友去旅行咧，咁佢哋有一个特性，其实以前香港人都会嘅，就系点咧？我去到任何地方，我泰国又好，日本又好，边度都好，我太过喜欢，中意将嗰个地方同自己嗰个地方去做系啦，做类比，例如我去到东京铁塔咁先算啦，我个朋友会讲咦？我哋广州都有广州塔啦， 差唔多啫， 差唔多啫。又例如讲咁话，我去到呢、這个足地市场咁先算啦。嗰啲系咁细嘅，我哋广州乜乜乜，即系佢广州人啦、 okay. 我广州即系佢过分地中意做呢样嘢。 即系呢个可能亦都系一个中国人嘅通病，会咁嘅情况， 作啲比较啫。 系啦，其实仲 唔系佢有冇反转嘅先？又去到一个啊，呢度真系干净啦！我哋广州嗰个市场啊，真系污糟啦。 嗱，反而咧，我会最常听到就系讲紧话咧，咦？嗰度啲车咁干净嘅，系啦，咁咧，因为咧好多时咧，可能即系强国，毕竟咧，即系空气污染真系，即系尤其是大城市啦吓，就比较严重。咁好多时咧。嗰架车咧，可能你落地冇几耐咧，或者喺架街度行冇几耐咧，已经好污糟晒噶啦，即系好多尘啊，或者好多污渍啊咁样。咁咧，佢哋咧，佢哋去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即系甚至嚟到香港，佢哋都会觉得，咦？点解啲车可以咁干净？ 你日日洗噶？ 呢个可能就真系即系始终污染个程度嘅差异啦。不过你个如果譬如好似头先我讲开旅游咧，我一个亲身嘅体。 经验嚟嘅，体验嚟嘅，就系、是、当应该系两年前我去东京啊，咁咧去咗一个上山，又唔记得咗咩山啦，咁啊睇啲火山咁样嘅硫磺啊，啲咩食嗰啲硫磺温泉蛋嗰啲咁类似嘢啦，一路行，咁沿途都有一团强国人喺我哋后边咁样喺度行上去，行下咧有个路牌就用中文字写嘅，就写住请遵守左上右落规则，咁跟住睇一睇都冇特别好遗疑，跟住后边有一个强国嘅一个细路仔用普通话度讲啦，就诶、你睇下，净系得中文嘅咋，即系话我哋国家而家几强大啊，点点点，跟住突然间就有一个谂法就系、是，根本上大家全世界净系得你中国人系唔会遵守人哋嘅规矩咯，所以人哋点解要特登用一个咩路牌去提示牌去话俾你听？ 其实有啲可悲啊， 系好可悲。我当刻听完之后，即系我好似睇到佢第一节讲无知先至系不可饶恕，即系会反而人哋系去。即系佢贬，即系可能白石设个路牌就系话俾你听，就因为其他人都知，系你唔知。咁但系你反而调翻转去否释，就会觉得系诶、我哋国内人几强大，或者系点点点。 礼貌方面系啊，确实系需要一啲教育噶。我记得有一次上有一段喺上海，啊嗰年系世博啊，咁咧世博好多世界各地嘅旅游嘅人啦，咁当然都有强国人啦。咁跟住睇完一场戏，当好似香港睇完场戏咁样啦，咁啊睇个 show 咩，大家走啦。咁大家真系喺度争先恐后咁样走嘅。咁有个外国人咧，佢就推住佢嘅屋企人啦，坐住轮椅嘅屋企人。咁咧啲其他嘅观众咧就喺佢面前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佢又好无奈推住个轮椅喺度喐唔到啦，因为啲人喺前面走啊。跟住我见到咁嘅情况，差唔多到我行嘅时候，我就叫佢走先啦。佢系用一个好惊讶嘅目光望住我。啊、你让我啊，哎呀，多谢你啊，即系佢系thank you， 佢一个咁样眼，一个其实要讲 thank you 两个字嘅啫，但系佢眼神就话俾我听，佢真系好 surprise， 见到恐龙咁样， 会有中国人咁样去多谢，咁样去让佢路，咁我嗰一下即系得一嚟我就觉得我系要让佢啦，二嚟我真系好觉得好可悲，即系点解我哋连一啲咁基本嘅礼貌都会咁缺乏嘅咧？行慢嗰一步有几难啊？ 其实我。即系可能提外讲翻头先啦 ，MJ 讲呢个咁嘅情形咧，呢个咁嘅情况，点解会系喺中国会系唔会让啊，或者唔排队啊？因为我曾经同一啲国内朋友去探讨嗰个问题，佢就话尤其是七八六十年代资源非常缺乏，譬如一架车咁样，我要出省城咁样，可能一日净系得个一两班，如果我上唔到一两班咧，扑街啦，就今日唔使出去噶啦。咁所以就话喺尤其是喺嗰段咁嘅时间里面咧，就养成咗千祈唔好排队啦，一嚟到嘅时候就冲上去啦。 但其实如果大家都排队嘅，即使得一班，咁你都系要排噶。 所以咪唔排队咯， 系啊，即系所以总之涌咗上去先啦。 系啊，涌咗上去先咯。而讲一排队，我真系见过强国嘅一个排队嘅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嘅，就系永远系个心口贴住你背脊，系即系你排队嘅时候，你 而家都同系 一样冇分别， 系咩？ 你唔贴住背脊咧，即系个想法就惊人突然间插落嚟插队，所以一定系心口贴住。 我睇啦，而家就进步咗嘅，即系我近呢几次去机场过安检咁样啦，都有排队嘅，咁啲人都知道要排队啦。咁但系咧，确实我系感觉到后面嗰个咧，不断系好想 施加压力， 好想系啦，好想向前，好想同我贴到好近，又真系咁。递啲行李埋去嗰个安检嗰个 screen 啦，嗰个扫描器啦，跟住佢都可以系咁样过咗我嘅，即系争佢一个位啫嘛，争得几远啫。 真系唔知道急啲乜嘢咯， 系咯。 同埋大陆嘅排队仲有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嘅，就系、是、明明系一条龙咧，临尾可以由一条龙演变咗成十几条龙出嚟，即系喺嗰条龙里面再瓦解咗你而家排队，就点解明明都系向住同一个目标去排咗，但系排咗十几条出嚟。 最近呢几年，我觉得系进步咗嘅。以前深圳坐的士同而家深圳坐的士嗰、那个排队都确实唔同啦， 系啦，咁咧就讲翻即系强国嗰啲旅游啦。咁其实咧，我会有个感觉啊，尤其是近年一啲年轻嘅一辈咧，就冇以前嗰代咁嘅。以前嗰代咧，即系就算我以前即系跟过啲所谓大陆团咧，都好咧，非常之景点式，即系我真系储存同啲鸭仔团啊，所谓即系我。 我坐住架巴士咁、去由景点 A， 跟住睇完景点 A 上车瞓觉，跟住景点 B， 跟住睇完上车瞓觉景点 C， 跟住去买嘢、买嘢，跟住可能买嘢咧又买咗食你三个钟头开咁样，但呢种好旧式嘅，亦都我跟过，都对我嚟讲好痛苦嘅。 系 咁但系咧近年咧其实开始多咧所谓少少文化游啊、即系多少少，尤其是一啲大城市嘅年轻人咧，都唔系再咁满足啊！我净系去一啲景点啊，或者讲紧话 千人一面嗰啲咁。 系啦，即系呢样嘢咧，慢慢咧变翻，即系。演变到同香港嘅年轻人似嘅，咦？其实为例如我去日本又好，甚至去即其他地泰国又好，即我想感觉话所谓 enjoy 嗰样嘢就系讲紧话，诶唔系再满足我买嘢或者景点，而系可能有啲地方真系有所谓文化特色，或者所谓感受，即系所谓感受当地人嘅生活等等。咁开始多咗少少呢啲咁嘅嘢啦，咁样。 咦，其实白琪啱啱喺东京出差嘛，咁啊喺东京食饭啊，行景点啊，有冇撞到一啲国内嘅同胞咧？ 有嘅，都会有嘅。咁俾我感觉咧就系、是、第一啦，我唔知道系唔系同强国嗰个经济情况有少少关系啦。咁冇我想象中咁多嘅， 我哋冇排埋厕所板啫，你排厕所板嘅人可能就好多啦。 咁留喺酒店啫。 咁二嚟咧。就算一啲即係比较即係免税店啦，即係例如我去秋叶原咁样，咁其实佢嗰度就好多啲免税店，咁真係都即係比较多游客，咁游客比较多强国嘅游客啦，咁呢都係会比即係我见佢哋又唔係话好爆买呀，买得好夸张嘅，即係有买嘅，但唔係又未至于话哇好似嗰陣时喺香港咁呢周地下將啲战利品塞落箧度，我又冇乜喺东京呢，我呢啲情况冇乜点见到。 可能真係同嗰个经济有关系， 同埋确实佢哋系进步咗嘅，咁而家冇咁夸张噶啦，即系冇咁爆卖，冇咁完全不顾仪态咁样，啲年轻人坐喺度都傻啦。 系 年轻人 食嘢方面，我都觉得进步咗，即系就唔系咧再满足，喂我去泰国食中餐，我去东京食中餐， 可以食自助餐， 欧洲都食中餐，我都去食中餐，咁反而佢哋会着重，原来日本咧，原来去日本系要食日本嘢噶，即系咁样样。咁、 okay. 呢又例如讲话自助餐方面呢，其实都唔好话国外啦，咁即係话佢哋有啲国内呢，国内游呢，咁我都同过好多强国嘅旅行团啦，所谓一起食过自助餐嘅。 产下 产 下我又呢、這个我又有些微嘅进步啦，因为唔讲但係又唔係话真係嚟得好显著。 都有返少少 manner 啦，即係都唔会产晒啲蝦酒啊。 係但係都嘅都有嘅，都见过嘅其实。係、 okay. 都见过产晒啲蝦酒，亦都有。同埋最唔好一样嘢呢，就并唔係话我产晒啲蝦酒，又或者即係其他方面。最唔好一样嘢就係喧哗。 系， 仲 系 好错。 呢个讲过，系啊，我都问过啲外国嘅朋友，觉得中国嘅游客系点样？呢、个就其实唔止噶，其实香港人都系嘅。即 系 如果我哋去到，譬如我哋去加拿大咁样啦，你几个香港人，你去啲香港人去嘅地方，譬如茶餐厅咁样，好嘈啊，系啊，或者嗰个我哋去到啲餐厅度，跟住我发觉，咦？突然间我哋嘈喺度倾偈嘅时候，突然谂下，咦，点解周围咁静嘅？其实我哋特别系嘈嘅。 咦，其实谂翻咧，我哋譬如我同 MJ 啊，成每年都会去一两次旅行咯，我哋都成七八个人嘅。其实我哋下次都要检讨下，其实我哋喺人哋眼中都系好嘈。 系啊系啊，我哋系特别系嘈，但系强国就更加夸张嘅系，佢哋可以喺咧 一个喺东门，一个喺南门，可以 好大 声， 有时喺地铁度都未见过啦。用佢哋呢啲唔知乡下话定点样啦。你紧坐紧喺呢边嘅凳，佢。坐紧喺嗰边嘅凳，两边大概隔廿个人度啦，佢都可以倾到偈噶嘛。系啊，喂，边个站落啊？边个站落啊？仲有廿个站啊？类似啲咁嘅对话。 同埋以前咧，即系之前啦吓，跟呢啲强国团咧。几令我印象深刻咧，就系咧我以前即系好多年前，我都跟个香港嘅团，即系同我屋企人啊咁，跟个香港嘅团去旅行。咁但系我觉得强国好多团咧系更加变本加厉嘅，例如讲紧话我去买嘢，可能咧我香港团可能买嘅时间系一日，我谂。 即系真系带你去嗰啲铺头啊，即系夹埋嗰啲铺头啊，即系可能一个零两个钟。强国有啲团咧，可以玩到你三四个钟，可能系啊。 租我得 系啊。如果你唔买嘢咧，嗱，例如我嗰阵时去泰国又好啦，或者啲国外团去北京啊，或者其他甚至贵州、云南其他地方都好啊。好多时咧。真系真系经历过啊吓， 导游阿珍出嚟， 系啦，导游阿珍，即系我哋嗰团人咧就唔系好想买嘢，跟住真系咧俾嗰个导游咧冷言冷语，就话你哋唔买，冇 钱唔好出去旅行啦， 系啦，跟住话你咁样咧就即系丢架啦咁样，即系真系提过，咁咧嗰阵时嗰次直情咧系讲紧话，最后我哋要同个导游理论，即系你有乜理由要咁讲嘢啊？又或者？即系你好似因为我哋嗰次唔买嘢咧，好似有啲行程咧就直情变咗冇咗咧。 O K， 系啊，即系都经历过。 但你嗰次参加个团系咪一个正常团费嘅先？ 系正常团费， 正常团费都咁样啊？ 会有会有，因为我都喺旅游业界都做过一段时间嘅。咁啊，其实香港已经相对系规范啲嘅，即系好规范噶啦。即系你就唔买嘢，最多就即系自己作为，譬如好似领队又好，导游又好，就会觉得哎呀，依团真系搵到钱啦咁样，你会有啲咁嘅感觉。但系未至于发展到好似国内嗰啲，就觉得你唔买嘢就对唔住我。 系 即系呢个嗰个想法本身已经喺个出发点已经系有问题， 因为佢个机制当时冇计。佢机制就是哦，那个团本身可能是零团费， 是 蚀钱的。如果你不买嘢，佢真的蚀钱的，个导游是冇钱的。咁呢个系机制出问题。我不买嘢本身是我一个选择嚟噶嘛。而家我不买嘢，令到你，哦，原来你今日是白做的，或者今日是蚀钱嚟做的。咁我相对你话企喺佢立场明白佢点解咁做，但系呢个问题出发是喺个机制嗰度。 其实香港呢个零团费咧，以我譬如听啲朋友讲咧，即系以前我行内啲朋友啦，咁佢讲得好恐怖，譬如我是一个香港的导游，我就专门接到大陆的游客咁样啦。唔好话，首先唔好讲零团费或咩团费先。我作为一个导游，我要接呢个团，我睇一睇，我有 要俾钱添， 我系要俾钱去买个团翻嚟，即系去搏一水啊！即系我买咗个团翻嚟咧，依一啲卅几人究竟临尾买几多嘢，我抽翻几多佣金咧，就要去搏嘅。即系基本上就唔系一个工作嚟嘅，系一门生意嚟，系一场赌博嚟嘅，即系买搏一水试啊！所以佢呢个导游系一定会。用尽方法去希望你去消费，去赚，去 at least 要赚翻佢自己投资去买团翻嚟嘅钱啊嘛。 阿 Vin 咧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即系知唔知道，你清唔清楚嘅原因咧，就系咧，即系我跟过好多即系强国嘅团啦。咁无论去即系边个地方都好，仲有一站咧。是好兴咧，带你去买埋嗰啲咩佛牌啊，系啊，即系你去北京又系买佛牌，去泰国又系买佛牌，去贵州又系买佛牌，即系而每一次 stay 喺嗰个佛牌嗰个地方咧，至少 stay 两至三个钟，通常有个唔知一个疑似系高真嘅人咧，就向你兜售嘅，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好多强国人咧，我觉得强国人咧都好多时都几神心，咁真系。即系跟住好膜拜呢个咁嘅高僧，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就走去买啦咁样，咁即系可能呢啲系会真系比较容易啲赚钱又好， 高提成啊嘛，一个佛牌，即系我哋唔系嗰个宗教嘅一个角度啦，咁其实。 成本就唔高， 成本几高啫。 系啦，同埋呢啲嘢无价噶嘛。 系啊，即系你可以话，你要佢哋唔系话卖嘅，系请我，请个佛像啊，请个佛牌呢啲。咁一万几千咁，成本可能真系有几多啫。 系， 即系可能呢样嘢亦都系一个最高嘅回报咯。 呢个完全系借咗宗教嗰样嘢赚钱添。 系啦， 我相信嗰个宗教嘅人都唔同意。 其实撇除翻头先你话佛牌又好，或者买咩都好啦，我哋翻翻去头先 MJ 所讲个机制个问题，即系唔。以我对呢个行业嘅理解咧，你零团费又好，一万蚊团费都好，作为如果佢应该改变嘅机制，唔系因为你零唔零团费，应该系嗰个导游个分配工作嗰个依一变嘅个流程啊，呢个机制，即系你作为一个导游，就算呢个系呢个零团费，或者系个一万蚊参加两日一夜嘅香港游。你要牽涉到我去用錢去買呢個團翻嚟，再去帶，咁呢度就已經出咗問題。 係， 即係個導遊去請去領呢一個團嘅時候，要俾錢嘅。 係啊，冇可能。 即係就基本上就已經違背咗個，佢亦都唔會話即係出於心裏面，問即係香港最好嘅面帶俾你，點樣屌理你啊，仆街！總之賣嘢啦。 咪就係一個唔公平嘅機制之下，啲人作出嘅唔同嘅反應咯。嗱，咁啲報團。 團嘅遊客，咁佢一定係哦貪小便宜啊！你話佢，哇！咁你本身有個2000蚊嘅正常團，同個唔使錢嘅，好似去啲景點係一樣嘅，咁我梗係擺個唔使錢㗎啦。 係。 咁啲有時我聽翻嗰啲導遊都鬧翻啲遊客嘅，佢話個遊客佢報零團費嗰陣時，佢已經簽咗名，佢明白係要去購物嘅，然後嚟到又唔合作，其實佢都有問題。咁其實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呢個原歸根究底就係機制嘅問題，然後源於之後嗰啲全部都係個人嘅問題。 嗯，所以其实我哋可能真係要再睇下我哋嘅旅游业发展局啦，点样去改善呢个机制啦。不过话返我哋嘅主题，其实真係而家整体呢个中旅游行业係好大嘅、 嗯、 尤其是喺我哋中国呢个十几亿人口嘅一个大国啦。咁希望我哋嘅企盼着啦，我哋嘅下一代嘅新中国人啦，即係喺出国嘅时候可以遵守一啲文明啦。 进步紧嘅，进步紧嘅。 係。 係啊。 好，咁呢节节目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第三节返嚟再同大家再倾过。 好，转头见。